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江淮岸躺在病床上，挥挥手示意杨柳和肖志远以及其他几个县领导出去，他想一个人静一静。那几个人面面相觑了一阵，嘴里说着江市长，那您好好休息，就退了出去。这起突发暴力事件让江淮安又困惑又伤感，他很清楚这次挨打他是在替整个特权阶层还债，那些打他的农民他根本不认识，而农民们显然也不认识他，他们的暴力不可能是针对他个人来的。江淮岸想起古人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转型阶段各类社会矛盾突出，一小部分人出现仇官仇富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发展经济，让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脑袋富起来。口袋鼓起来已经难办，还要让人们的脑袋富起来，更不是轻易的事儿。赫赫有名的拿破仑在临死前曾经说，我纵有千军万马却未能征服人心。这里说的就是信仰。拿破仑没能把自己的信念移植到将士们的脑袋里，不是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以及把自己脑袋里的想法放到别人脑袋里去吗？富民强势，真正做到的确很难。但为官一任就是要迎难而上，造福一方。江淮岸知道自己的路还远得很。在病床前，姚佳怡把一种液体细心地涂在江淮岸伤口的边缘，轻轻地给他按摩，一边嗔怪他说，你呀冲什么英雄啊，别人遇到这种事儿，绕道都来不及，你还冲上去，真是自讨苦吃。一旁的江一鸣说，妈妈，你说的不对啊，我老爸就是英雄，他要是不当英雄啊，那肯定会有更多人受伤。如果我是我爸爸，我也会当这个英雄的。姚家一笑了，你还英雄，昨天不是被老师罚了吗？江淮岸有些意外地问，被老师罚了，什么情况？江一鸣向来成绩优秀，在学校表现得也不错，什么事情会受罚呢？江一鸣慢吞吞地说， 我跟同学开玩笑，就是用粉笔头扔它，正好被老师看见了。老师让我自己买盒新粉笔，把每根粉笔都掰成粉笔头，然后用这些粉笔头去扔一棵树。 江淮岸一听就笑了，你们这老师惩罚倒是挺有新意的，要是我没弄错，这招好像叫厌恶疗法。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专门说如何惩罚小孩，就是你喜欢干一件事儿，就让你干个够，以后啊，你对这事儿就再也没兴趣了。不过，好小子，你这么理解爸爸，还是爸爸的好儿子。 江一鸣嘿嘿一笑，对着江淮岸伸手做了个 OK 的动作。江淮岸看着姚佳怡手上的小瓶子，问：这就是你说的酵素啊？这一阵子，姚佳怡受朋友影响，一天到晚用朋友送的酵素，后来还自己按比例把水果、红糖、凉开水混在一起，自己做了好几罐。江淮岸在家的时间少，偶尔听他念叨，却没往心里去。姚佳怡说：是啊，这酵素真是很有用的东西啊，我朋友的爷爷吃东西都吃不下了，医院里都说不行了，结果我朋友每天坚持用酵素给他爷爷擦身体，还把酵素灌到嘴里，后来竟然慢慢好了。江淮岸还是不太相信。 哦，是吗？ 哦，对了，上次你看的那本书就是《奇迹苹果》，上面提到的发酵的苹果叶其实就是酵素啊，苹果酵素。 哦，真的？ 江淮岸听到姚佳怡说起他读过的那本《奇迹苹果》的书，不知道为什么涌起了一阵感动。这个年龄的女人大部分一有时间就泡美容院、打麻将、疯狂购物，而姚佳怡竟然用心读丈夫去读的书。说实话，那本书江淮岸自己都看得没那么仔细，根本没注意到书上提过什么发酵的苹果叶。于是他一把拿过那个小瓶子，又是看又是闻，心里决定以后要对酵素这种新事物关注一下。姚佳怡说：当然是真的。说着就起身去给江淮岸削水果了。他仔细地把水果皮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准备带回家继续做酵素。在他看来，世界上的环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江淮岸恢复得很好很快，医生说再有3-5天就可以出院。这些日子，叶梦薇每天都会给他发几条短信，或者是简短的问候，或者是深情的安慰，也会发些小小的笑话让他开颜。江淮岸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真是不简单，不知不觉就走到他心里来了。他每天都在有意无意地盼着叶梦薇的短信，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叶梦薇发来短信，江淮岸基本上每一条都回。平常他收到其他人的短信是很少回复的，一是因为他忙，没空理会，二是因为很少有需要回短信的时候，有什么事儿一般都是直接打电话。至于那些普通的问候，他是从来不回的，只有叶梦薇是个例外。肖志远每天都会到病房里来看江淮岸，这一天他一进门就说：江市长，那个凶手已经移送到检察院了，这么穷凶极恶，我们到时候要求法院从重判，要让他进行经济赔偿。江淮岸摆摆手，严肃地说：要从轻判，经济赔偿就算了，现在农民不容易啊， 他也是一时情绪激动，不是要故意和谁过不去。没水浇地，到时候没饭吃，谁都会着急。我们需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确实没做好，导致农民兄弟把矛头指向我们。都是自己人，要表示理解。肖志远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儿。这位江市长，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看他的神情，不像说套话。这个人的思想境界是不是太高了？连凡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控制住。肖志远盯着江淮岸的脸，仔细地判断了一下，觉得江淮岸是认真的。执法人员私下里议论过，说那个刀疤脸的事儿可大可小，如果按故意伤害罪判，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可如果从轻判，关一阵子就可以放回家。肖志远说，好的，那我一定转达江市长的意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这一天，江淮岸和肖志远正在讨论水利工程修复的事。医院院长已经亲自来到江淮岸的病床前，告诉他伤口恢复得不错，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病房里突然进来两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他们一进来就问床上的江淮岸：您就是江副市长吧？江淮岸边打量他们边点点头。肖志远警惕地问：你们是谁？有什么事儿？其中一个说：我们是水田村的村干部，村里的人打伤了江市长，我们是特意来赔礼道歉的，我们是想了好多办法才找到这儿，书记乡长都不敢带我们来。肖志远赶紧跟江淮岸解释说，水田村就是刀疤脸所在的村子。江淮岸欠身礼貌地请他们坐，而肖志远却不客气地盯着他们。那两个人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个鼓囊囊的信封，直接就往江淮岸的枕头下塞，嘴里说：这是我们村农民的一点心意，是大家一起凑的份子，请市长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江淮岸有些恼怒，他一把将信封扯出来扔得老远：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江淮岸不要你们表示什么心意，最有价值的心意就是大家能够安居乐业，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啊，信封你们拿回去，把钱还给大家，一定要归还啊。我要去你们村里检查，把你们的精力都用到村子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你们村干部要多关心父老乡亲的疾苦，这才是正道。稍后他缓和了语气说：啊，我了解你们两位的心情，咱们都是一家人，自己家里人出了个什么情况，吵个架红个脸是很正常的，我不会往心里去。看得出来，刚才江淮岸是想把信封扔到床头的椅子上，却掉到地上去了。肖志远赶紧把信封捡起来还到了两个村干部手上，对他们挥挥手说：你们快回去快回去吧，按市长说的办，别再添乱了啊，把村里的各项工作搞好比什么都重要。那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里说着：市长，请市长一定保重身体，就慢慢退了出去。江淮岸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他根本没打算发脾气，不知道刚才怎么着火气就蹭地冒了出来。也许这回挨打，他心里还是觉得冤屈的，再加上身体受伤，精神也会更容易暴躁。他思前想后，一个念头突然浮出水面， 他做出一个决定，要把水田村当作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试点村，把这个村子当作典型扶植起来。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肖志远说了，肖志远起初很兴奋，因为把水田村当作试点村来建设，那就意味着市里会拨下一笔不小的建设资金，对他这个主管县长来说确实是好事。然而他又很快地迟疑起来，水田村又偏远又穷困，而且民风彪悍，动不动就要动刀动枪，他们的人打了市长，还把这个村子作为试点，这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吗？以后会不会出现更多对政府不利的事情呢？肖志远诚恳地对江淮岸说，江市长，您要把水田村当试点啊，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水田村的情况您有所不知啊，那是块硬骨头，难啃得很啊，更何况他们连市长都敢打，还把他们当试点，这要传出去恐怕对我们政府不利吧。一听连市长都敢打这样的说法，江淮岸的火气蹭的又要往外窜，但他忍了忍没发作。沉默了一阵儿，他才严肃地说，肖志远，我问你，政府是不是老百姓的政府啊？离开了老百姓，这政府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你动不动就说他们连市长都敢打。江淮岸有意地强调连市长都敢打这几个字，略作停顿，接着说，他们动手打人的时候有人认识我吗？他们知道我是市长吗？并不是说我江淮岸是个贪官，他们对我这个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所以要动手打我的吧。越是硬骨头越要把它啃下来，不然人人都只找容易的事情做，那难的事情不就越来越难，或者永远那么难？我就不信水田村这个试点会做不起来。江淮岸的一番话让肖志远有些抬不起头来，他讪讪地说，对，江市长说的对，我们是要先把硬骨头啃下来。江淮岸摇摇头，疲惫地叹了口气，唉，志远啊，这件事情我已经想清楚了，你先回去，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肖志远说，啊，好，江市长请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随时电话我，明天我来接您出院。叶梦薇在他的房间里画水粉画，对象是一组静物，以那个小小的西瓜和那把水果刀作为表达的重点，还配了些紫红色的提子，旁边再加上一只花瓶，花瓶中插着一束玫瑰花。花是他特意买来的，把这代表爱情的花插在图画当中，他有微妙的用心。画面呈三角形布局，有宁静和谐的美。叶梦薇画得非常用心，他想起大画家梵高说过的一句话，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够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此刻叶梦薇似乎要把自己满腔的热爱都倾注到那个小小的西瓜里，倾注到每一片花瓣上。叶梦薇最近才开始用业余时间学画画，颜料是某次和闺蜜严雨洁逛街的时候经过一家专门卖颜料的店顺手买回来的。严雨洁当时笑她头脑发热，还说敢打赌她这一辈子都用不上这些颜料。叶梦薇当时只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不予置评。 在叶梦薇来看，艺术是相通的。既然他自己喜欢写诗，也可以学画画，诗画并举会提高得更快。更何况他中学时代就喜欢美术，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专门学画画，现在拿起画笔也算是圆了一场梦。他给这幅画起了个小小的标题，就叫做梦。画完了，他把画贴在墙上，左看看右看看，自我陶醉了一番。然后他轻轻地用水果刀把西瓜皮切开一小块，拿来一个小勺，挖出里面的瓜瓤。瓜瓤呈现金黄的色泽，味道特别甜。叶梦薇一边细细地品尝西瓜，一边凝视着墙上的那幅画，心思飞得很远。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也会如此用心地来牵挂一个人。他满脑子塞着的都是江淮岸的影子。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值得牵挂，不管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都会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对一些女人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时间，沉溺在恋爱中的日子和没有爱情的日子。如果从来不曾真正用心爱过，如果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相思之苦，那这样的人生也许太浅薄，太贫乏。不过说实话，真正的爱是需要奉献和勇气的。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电视台疯传谢主任和陈珊珊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叶梦薇联想到自己，她又感慨万千。叶梦薇和林兰玉去贫困山区做报道，他们会有何感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